应该做商圈嘅，因为成日都啲时间调到乱晒。不过九月份会正常啦，因为巴打台嗰度咧就正式节目一路摆啦，咁咧就分图会分翻啲节目嘅。咁而家暂时仲联播啦。咁咧阿 Tony Choi 好勤力嘅，你睇啊，真系一个有影响力嘅人，真系非同凡响。咁啊，希望芒向编辑部咧就同我哋呢啲更加努力啦。咁洗头水呢就做埋今日特价。咁但係呢如果呢做多日啦，听日都做啦，做埋听日啦，跟住回复返正价啦。咁因为呢段时间真係相当好卖。呢几日真係呢真係相当好卖，咁多谢大家支持啦。我咁帮手订啲猫山王啦，因为嗰个巴打台嗰个购物车喐咗㗎啦，可以喺Facebook 搜寻啦，亦都喺 YouTube 度搜寻啦，因为订阅唔够啊，变咗咧佢唔能够成一个版喺 YouTube 度，咁你哋要特登揾落去订阅咗 subscribe 咗，跟住然后佢先至能够好似星期二得到咁咧，可以变成有一版一版咁出啦。另外呼吁下，今个礼拜四，咁咧我谂住咧就喺度做现场直播九点，咁你哋报名$80位七。咁呢就喺度食盘菜，七点钟开始。咁有啲红酒啦。红酒得个红酒冇酒精嘅。咁请大家飲啦。咁呢当嚟到嘅时候呢就可能有啲其他嘅我哋想做嘅冻肉啊，或者斋菜啦，素丸啦，咁俾大家试食啦。如果係 ok 嘅呢就我哋呢就会喺九月份呢就开始正式上架啦。卖嘢会卖得多啲嘅，但我哋多数都会做返啲自己能够控制到 hold 到嘅货囉，就唔好话哎呀人做你又做，跟住大家跟住冧价，一阵间又话你乜乜乜乜咁。咁另外呢就呢几日呢卖敏迪卖得好犀利，可能真係阿猫姐啦，多谢猫姐啦。即係冇生命危险啦，嗱猫姐又出咗嚟啦。又嚟到啦。咁呢阿猫姐呢就真係嘅冇生命危险，咁试咗原来呢有两三个网友啦，佢哋都係因为敏感，咁呢两日呢好似昨日星期日约我上嚟啦，咁嚟买敏迪啦，咁留返健康解码啦，我就搵咗个对呢个植物嘅元素精华素，即系精华嗰啲咧，好厉害嘅人咧上嚟讲啊！咁今日四点钟佢嚟啦，咁啊唔好我讲啦，因为我哋真系唔熟悉啊，佢真系熟悉一个好厉害嘅人。咁最近就做紧医护嘅，做嗰啲鬼佬嘅私人看护啊，男人嚟嘅，咁希望好啲啦。咁而一路都有新节目出嘅，而最重要咧有个新节目咧就听日后日星期三出嘅，喺巴打台联播，同埋星期一度迟啲就会喺晒巴打台做啦，就係呢个小小 IT 教室。佢会每一个礼拜拍段片教大家喺 IT 点样利用呢个YouTube 啊、Facebook 啊、Google 啊去做一啲嘢嘅。咁呢深入浅出，譬如有啲年纪大啲嘅，即係好似我呢啲咁吸收能力低嘅，咁有机会睇到啦。第二呢就係有啲后生仔想做 YouTuber 嘅，佢应该点样做法呢又可以啦。跟住佢会教大家做 Apps 唔会啦，教大家做网页。点样可以自己可以唔使悭返几皮咁，因为如果做一个似样啲嘅网页，好似巴打台嗰个啦，因为佢有购物车啊，有剩呢，有支付宝啊，有 PayPal 啊，咁信用卡碌钱呢，咁都系要花啲时间嘅，咁佢会慢慢陆续呢一个礼拜一段片，如果反应好呢就一个礼拜两段。如果反应再好呢就直头主打王牌节目呢，因为每一次都系几分钟嘅啫，咁一个礼拜播六日。咁睇下你反应啦，星期三开始啦，就系小小 IT 教室。咁呢就真真正正上啦。咁另外嗰个讲起嗰个节目呢，我可以话俾你听，好衷心话俾你听。我哋而家嗰个节目讲电影嘅，咩大把戏啊，文人多说话啊，影画春秋可以收档㗎啦。啊真係呢，虽然佢1000+ views, 但係我相信佢哋两个会做得好好。因为呢佢哋讲嘅角度同埋佢讲嘅系一个观众嘅角度嚟讲。 同埋资料好详尽，唔系喺度电影人互相吹捧，系实实在在话俾你听嗰套电影究竟系点，同埋好同唔好，唔介意剧透。嗰两个人真系劲啊！其他就唔讲啦。咁啊，讲翻游行示威，因为咧，寻日几个网友嚟揾我啦，咁有啲嘢倾，咁有啲关于网上嘅操作啦，同埋有啲资料咧，寻日交流咗一段时间，到最后尾咧就开始个湾仔啦，开始游行啦，比想象中人多，咁由头行到尾啦，咁跟住咧就3:30我去到，3:07开始放，其实3:30到啦，因为我喺修顿咁喐啦，咁又唔使互相指责嘅，啊，总唔知就系出心啦。好似咁，我话如果见到你哋咁啊，大家嗌声咯。如果见唔到嘅，啊唔去嘅，又冇乜必要叫隔篱一定要去啊？点样撑乜嘢？真系唔使嘅，即系攞自己嘅心啫。咁我都系咁讲，咁一路沿途行啦，咁人真系多嘅。咁啊，沿途见到阿欣生啦，因为咧行到咁上下肚饿，阿小兰姐咧就话佢整亲条腰骨，咁啊新超记嗰度咧就撞到佢两个喺度饮下午茶，咁我又啱啱行到嗰度饮下午茶，咁啊打个招呼啦。咁啊，轻装上路啦。其实我冇约人嘅，我唔知道其他网友话或者好似我即系拎有去嘅，咁其他我就唔知啦。即系我哋星期一到九不九做嘉宾嗰、那个。咁我又唔会约人嘅，不如阿黎生会去，咁我都冇约人，即係做嘢讲自己嘅啫，係咪？我亦都唔会话哎呀公开呼吁一定要撑佢哋呀，冇，因为冇需要啦，是非黑白摆喺度，我哋又唔系话借社运要搵咩着数啊，或者借社运啊去标噏自己，只不过我觉得我哋做节目之后啦，讲我哋自己相信嘅嘢就讲俾大家听。所以我亦都冇叫啲网友去啊，咁开寻有四个网友同我一齐嘅，我都系我自己行，即系冇乜必要吓、啊。如果真系佢哋自己愿意去，咁喺嗰度就会见到啦。咁行咗一段时间，跟住咧就去到中环咧集会嗰度咧，我就自己搭翻地铁，因为我架车摆湾仔，咁啊翻修顿就啱啱好5:00，龙尾散水。咁即系换句说话咧，由起行到龙尾咧，即系我见到龙尾噶，条龙尾就喺修顿行前一个街口度啦。嗰阵成5:00，咁如果以咁嘅速度咁样行，14万人就真系作大咗啲，22000人就太睇少啦。因为我都唔系第一年出嚟行，由2003年开始咧，断断续续都行咗好多次，包括1月1号。我是1月1号出世嘅。以前呢1月1号呢嘅唯一嘅节目就係游行。每一年嘅庆祝方法就係游行啦。咁呢1-2年就冇喇。咁但係我相信都会行返多啲嘅。有啲人话游行冇用。咁寻晚梁天琦、黄台阳佢哋讲，佢哋启蒙都係因为呢啲和理非。到而家街头同议会行进咗，佢哋都要深思再諗，但係佢哋亦都证明咗游行係有用嘅。民气未到咪再嚟一次囉。係咪，只要大家坚守自己嗰个步伐嗰个岗位一路行囉。咁呢有一样嘢好嘅，好多党派啦，虽然佢动之期出嚟啦，沿途嗌口号啦，咁沿途嗌口号呢，唯一一样嘢就今年特别啲啦。因为以前游行呢永远都话释放民运人士，释放刘晓波。嗌咗咁多年都系，今年轮到香港人释放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黄浩铭、陈柏山、赵显聪。即系今年真真正正压到埋身，因为过往我哋嗌口号永远都系释放中国大陆民运人士、维权律师啊呢啲，但系今年真正嘅香港人政治打压真系到了。 今晚会做星期二得到，留翻阿 Tony Choi 佢哋嘅精辟嘅见解啦。我今日讲少少啦，讲我自己啦，自己睇法啦。行完开心嘅，点解开心呢？因为我人肥，即系咁大热天时啊，咁点解开心呢？因为我见到好多大专院校嘅学生会用会，即系用大专学生会啊。即是岭南大学啊呢啲啊，佢动返支旗出嚟係学生会。即係话有啲学生会大学嘅后生仔企返出嚟。唔同之前啊，大家匿埋晒啊，关我鬼事咩，你哋点样点样。即係到今次好多大学嘅学生同埋后生仔再整合再认同呢件事而行返出嚟，佢哋亦都觉得咁样重判法唔係打压香港人，亦都打压佢哋。佢哋虽然佢哋话呀我唔承认咩，希望借呢个机会啦重新整合一啲力量啦，令到呢该，因为呢呢年纪呢群龙无首，冇一个人可以即係可以呼吁到人嘅。咁希望借呢一次呢整合返啦。本土又好，港独又好，泛民又好啦，全部呢走返出嚟。咁啊形成呢、这个呢、这个公民社会，同埋呢个对呢个港共政权啊能够真真正正咧做一啲嘢同佢抗衡啦，令到香港咧唔好再赤化落去啦，即系唔好再受共产党嘅摆布啦。好多人咧喺嗰度咧隔离咧成日话：哎呀，你哋啲人输打赢要法治，又话法治而家判你，咪法律法官判咯。你哋而家又乜乜乜咁咁，大家都攞个标准出嚟，我哋而家有冇复核？即系我哋冇权，我哋冇复核出境，我哋冇权要警察去拉朱经纬，所以到而家佢仲逍遥法外。但系你拉我哋，你有一日你唔顺眼再判，甚至个上诉庭都好简单噶，判咗13个月，屌袁国强觉得唔中意，咪再上诉中院咯。呢一个系带俾好多后生仔同埋出嚟对抗极权嘅。或者而家香港呢个局面嘅人嘅心理压力系有嘅，呢样嘢好重要。有啲人闹啲后生仔，全部啊，包括游慧晶啊、梁仲恒啊，你哋搞出嚟嘅，如果唔系唔会 DQ 乜乜，冇人预计到佢点做。历史系向前行嘅。怪细路仔冇意思，我唔会喺我口中听到话一日佢收共产党钱，跟住嗰53万啊，即系做节目嗰阵时发生呢件事就评论嗰件事，之后我都唔会讲，我唔会讲佢系鬼啊，乜乜乜乜啊，唔会。你哋啲指责佢嗰啲人，你而家仲可以行奇奇，即系好似我啦，我冇指责，但系都相对同情佢哋嘅。是咪啊？咩妈点点点点，包括热血公民嗰啲、蓝凤凰嗰啲，日日唔知道讲咩。你收钱坐监啊，坐10年啦、啊。我俾钱你啊，俾几钱你啊？是咪啊？有阵时用下脑谂啊，好似何志光之流，真系作古仔唔可以咁样啊。啊，同啲蓝丝讲嘅一样，美帝支持啊？点样美帝支持呢？我有个网友叫阿强哥做泰国嘢，寻日就话：，哎，我阿大飞，我同你一齐去，我都想去游行。咁卒之唔知佢有冇去啦。咁佢就话啦：，呢啲人啊，抵死噶，阻住晒啊，即系意思系咁啦，汉奸勾结外国势力啊，美国啊，点样点样点样，讲一大堆呢啲。咁你咪泰国嘢？咁我话你勾结泰王咯，你打工㗎咋嘛，或者你老细都唔知道係咪呀。每一个人諗嘅嘢都唔同啦，但係呢我各人嘅言论自由有嘅，譬如你喺我度讲我 OK， 因为呢 只要你真心相信，若强哥你真心相信嘅，咁系大家都说服唔到大家做朋友无关呢啲嘢咯。讲一讲啦，其实咧有一套韩剧叫做《请回答1998》，韩剧好红啊，喺韩国。就而家同现今嘅社会咧系一样嘅，1988啊，我唔记得啦。其中有两幕系咁样嘅，就有个大学生女仔，佢日去游行示威，佢又觉得佢阿妈就话唔好搞啦，乜乜咁讲多两句，唔中意唔理你。咁有一日，佢阿妈咧平时好恶嘅，去到差馆。差佬咧就指责佢个女点样点样点样，咁佢个女后生仔有后生仔嘅价值观，佢咧就唔认罪。其实我系想改变呢个韩国啫，啊，我哋系啱嘅。其中一幕，咁个妈喺呢段时间为咗保障个女，同埋希望个女冇事，佢跪喺度咧求情。个女见到个阿妈咁，即系咧，原来佢阿妈为咗佢更委屈嘅嘢，更冇尊严嘅嘢都做。喺呢段时间里面咧，佢就认咗罪。第二个故事就系有个男仔，亦都系同一套电视剧，大家可以抄翻嚟睇嘅，相当出色嘅。又系游行示威。个老豆话：我供书教学噶，抌咁多钱你，啊你出嚟搞社会抗争，你做乜嘢噶？你会连累我哋噶。个妈又闹，个老豆日日睇你唔起，日日喺度闹你，我打死你个死仔包，乜乜咁。喺呢个场面里边，嗰、那个特生卒之都拉咗系男仔，喺度差馆嘅时候，佢老豆戒咗烟，佢系戒咗烟噶啦。咁、那个仔里面佢喺个差馆行咗出嚟，跟住佢点咗支烟喺度食烟。咁另外两个人，即係左邻右里嗰啲阿叔就同佢讲，佢话如果你个仔放返出嚟啲啊，要狠狠咁教训佢，你戒咗烟㗎啦，点点点点点点，而家又食返，即係讲呢啲啊，要对你个仔点样极力谴责各样嘢。跟住个老豆深深咁扯咗一啖烟，然后佢讲咗句说话。佢而家出嚟游行示威，你话叫我闹佢，佢究竟做错咗啲乜嘢？你话俾我听，我仔究竟做错咗啲乜嘢啊？跟住两个阿叔唔出声，个老豆都话，其实我仔真系冇做错到嘢嘅。喺差馆门口，今日做呢个大匪看天下当游行特辑啦，呢个信息好强烈嘅，即系我人比较眼浅啲啊，即系近期都喊咗好多次，其实把声都即系谂翻起有啲画面。对比返系咪咁呢？佢哋究竟做错啲乜嘢呢？石永泰你讲乜嘢呢？系咪呀？判冇话唔俾你判，但系咪咁嘅手法呢？系咪我唔敢讲同人哋讲系佢哋而家经过呢个闪念啊，点样点样点样乜乜乜乜，唔敢讲，将来更加强大我唔会讲，因为点解呢？佢有佢嘅人生，或者个转头佢顶唔住呢个压力，佢转咗个向，咁又如何啫？喺呢一刻里面，佢哋呢班后生仔系值得佩服同支持，我哋支持佢嘅啫。过后就过后啦，寻日嘅嘢寻日，今日嘅嘢今日，听日嘅嘢听日，我口头禅。所以我成日都讲，以前我做得唔好，今日我希望我做得好啲，听日期许自己做得更加好。但是我冇要求佢哋，但是佢哋而家做出呢个表现，包括戴耀廷在内，书生论证又点啫？可以发起一个咁庞大嘅 占领运动，亦都可能五年十年嘅监禁。呢啲人好过喺屋企指责佢哋乜都唔做，跟住喺度打飞机。我哋啲小人物，我唔够胆讲我参加过社运，我最多都系做过社民联同人力嘅支持者前嘅。今次游行咗样嘢好好嘅，虽然好多期啦，但冇沿途冇筹款。直到去终点站嘅时候呢，就个个义工攞晒个箱出嚟筹钱，就为呢一班人上诉打官司。咁无分党派，亦都听唔到社民连啊，而家梁国雄点点点，嗱你哋筹钱支佢冇，全部攞个箱嚟，就系、是、做翻应该做嘅嘢，令人哋觉得香港喺呢一个时候仲有希望，令到人哋觉得喺呢一个时候四分五裂嘅白票党又好啊，自决派又好，本土派又好，泛民又好，重新可以行出嚟，团结咗某一部分啦，议题嘅啫，始终原则啊都冇。咁喺呢度啦，有两件事啦，讲埋就算啦。第一件事呢，就是那个叫做袁国强。啊，啱啱呢睇新闻呢，好似佢老豆啱啱行咗。咁恭喜佢啦，係咪，即係呢，如果老豆如果真係病痛咁多啊，解脱咗都係好嘅。係咪，祸不及妻儿，我唔会讲你点样点样，你累死你老豆啲说话。但系咧，如果咧真系病得多咧，解脱咗都系好嘅，系咪啊？第二都费事眼冤啦，啱唔啱啊？可能佢老豆而家啊行开咗，可能都因为你有多少因素，系咪啊？有句说话讲得好嘅，激死老豆揾山拜啊！我唔会话佢老豆和。即系咧，遗祸到佢老豆，令到佢老豆报应，我唔会讲。啊，佢老豆本身仲谂住啊，顶得住嘅，唉，都系唔好顶啦。唉，见到呢啲咁嘅衰仔，费事啊，怒气。第二就系、是、严敏华个妈啦，寻日游行系佢生日，啊，仲同公司请假，佢系中资嘅，啊，卒之好晏先至去。啊，咁唔敢讲祝佢生日快乐，但係为人父母佢都帮个女顶咗好耐啦。趁呢段时间啊，放下假都 OK 啊，等自己好地迎接阿严敏华出嚟啦。啊，即系我唔敢讲话生个咁嘅女，我一世无悔，我自豪，我唔敢讲。但系咧，你做阿妈嘅心理质素系真系强啊！吓喺呢个时候啊，同你嘅身形成正比，一睇你就知道你系一个坚强嘅人啊。咁今次可能对香港社运有一个转机咯。啊，讲到呢一度啦，如果你哋咧真系咧，买敏迪啊，买洗头水啊，做多日啦，咁如果你哋真系需要嘅咧，就嗱嗱声咧，今日有人咧嚟，咁如果你哋唔想过上嚟买嘅，咁我哋寄俾你都 OK 嘅，用顺丰入钱俾我哋啦，咁就敏迪真系有用嘅，咁好快见效，咁买广告啦，搵啲钱啦，如果你哋觉得有用嘅。帮到你嘅，呃晒你都系，如果唔得嘅话退钱。寻日有个人上嚟买咗十，前日买咗十樽敏迪，跟住同我买咗些洗头水。咁我同佢讲，如果一句湿疹同埋呢个有牛皮癣，我话如果同埋气管敏感，如果佢唔得嘅，我话你开咗樽就算啦，其余九樽我退钱。啊，即系我哋有啲咁嘅信心嘅，咁如果你哋觉得系可以一试嘅，啊，咁咪嚟咯，好过成日都累固醇做人啦，系咪？咁洗头水做多一日特价啦，因为真系好好卖，咁呢批货都差唔多卖完啦，又要再订啦，咁系OK 嘅，咪上嚟咯，咁超晒时噶啦，讲到呢一度啦，啊，订猫山王要快啲啦，拜拜。